错在那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现代化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澳洲看病贵不贵啊？ 澳大利亚实行全国健康保险制度，国家以税收形式从人们收入中提取1.5%作为医疗基金。这种医疗保健制度包括支付患者在公立医院的医疗费或医院外治疗的大部分医疗费，以及医师门诊费。州和地方政府对医院、学校、口腔、产妇和婴儿保健计划、职业保健与服务、疾病控制

袖，说不完英雄风流，大汗下一在枝头。庭院深院锁重楼，管不住年华为愁，好儿郎断了红袖。 人海中，谁与你相同？ 你春天的脸膛。

可以。